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叫陆岩，今年25岁了。我大学是学音乐的，现在也从事以编曲为主的工作。一开始家里很多人都觉得玩音乐是不务正业，但是我知道我是真的非常喜欢音乐，并且我现在已经有能力就靠做音乐然后做编曲甚至带学生这样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了。所以呢，我也会一直坚持这样坚持下去的。我今年的目标是攒钱开一家自己的工作室，这样就会有更稳定的收入。然后呢，在明年下半年的时候录一张自己的专辑，那么希望我能够尽快的达成我的目标吧。 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的是 Alan 苏醒。 我也来跟你分享，但我要告诉你，这行业不是你想象。就算你和从前不一样，你别太嚣张。有很多事情我还要慢慢跟你讲。首先，你只是有点人气，你的歌还不够红，所以你别神气。你想法千奇百怪，这样能卖才怪。你应该脚踏实地做点爱情买卖。 Hey, shut up， 不要把他教坏。老家伙闪开，让我来跟他交代。这是个自我张扬的时代。是男欢女爱，迟早会被人取代。所以要坚持做自己的音乐才最时尚。 No no， 你的音乐这样不会有市场。 Who cares？ 你要把才华和想法都释放。 不是，做唱片一定要销量至上。 这种没有追求的想法真的可笑至极。自己亲自作曲，做喜欢的 hip hop R&B。 Wake up， 那是外国人在唱的东西。你最多加几个 A B C D O E baby， 跟随大众就好，不要想做代。你专辑才一张歌，你才一帮，别乱放炮。 So what？ 你不是给谁上课，不用一唱一和。乐坛敢想敢讲的歌手能有几个？ 画面都在清晰，全新分裂的声音。 装的又蠢又笨，不要太天真，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不要轻易冒犯班门，不要特立独行的言论， 不要再误人子弟，这样还有没有自己？你就是你，不要伪装，不要那么势利， 这是因地制宜， 我就对你表示质疑。 你还有微笑的志气， 因为我还有点自信。That's it, just be a man and listen to me. You can be the best and you have to believe. 你没有学过英文，你不要随便拽英文，你没有寒窗苦读过，你也没有满腹经纶。 这是你说话的习惯，你管他们喜不喜欢。 So what you say something you wanna be a free man。 你要学会融入你的想法，别太极端， 你别一再重复，你真的有点不厌其烦。 你会遇到前辈，一定要谦卑，作风不要太前卫，观点不要太尖锐。 穿什么稿子，戴什么帽子，上台唱歌用什么调子，总叫你好自为之，这行业最多就是老师。 你要学会怎样炒作，红了日子才好过，必要时可以拍完你把暗箱操作。 这是昙花一现的泡沫，会被一语道破，用这样的方法上位，你有没有搞错？ 做创作超人，更要有毅力，能够做个超人。才华横溢的有不少人，还是要靠人，要找人，不然只能慢慢熬成老神。 难道屈尊自己才有出头的机会？ 难道这些年来你不是深有体会？ 至少不亏不欠是靠自己的好人，学会隐藏你的锋芒才能成为高人。够了，别再承受了，这些所谓的规则和道理真的烂透了，现在是时候你要继续战斗了，你可以证明只要做好自己的音乐就足够了。何必这么任性，还不是天下闻名，你的音乐根本没人听，你的前途没人肯定，很多人说别太个性别那副德性，你还一意孤行，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苏醒？ 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你没有听到。 当音乐转身，在耳边轻轻敲下，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哲彤，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歌，我是吴彤彤。 在地下铁进行座城市的旅行， 午夜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我们闭上眼睛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 进入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兆彤。前些天坐趟远门，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玻璃杯，里面装了一些清净的水，那是我从9000公里之外的德国为你带的一些雪，洁白的雪，用嘴唇舔舔还很甜。而今夜的第一首夜歌也很甜，它就叫天使安吉尔。其实我们都是午夜的天使，无论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司机，是守夜者，还是一个为爱为感情失眠的人，你都有权利分享这首优美的夜歌。 全都有他们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breakMy 相互了解，多给他一些时间吧，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这里是一个 抓住你的视线， 站在夜里徘徊，用不完的痴心话对着明月一个人讲，这种苦不愿让你知道，对你的爱不改变，对你的情特别真，我不想风风雨雨就能够遮住天空，思念的心 没睡，请不要太快留下我独自站在夜里徘徊，用不完的痴心话对着明月一个人讲，这种苦不愿让你知道，对你的爱不改变，对你的情特别真，我不想风风雨雨就能够遮住天空，永远患难中欢笑中会让你我更了解，一生只爱你，你是我的 毕业一年多了，今天大家出来见见面，巨 happy。 后来，我总算。

前高呼你不是一个人，而此刻我又要说这句话了，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夜歌，至少我们在一起。 不必说我会懂，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安慰没有用，但你想哭的时候，至少有我肩膀随你解忧。别难过，我都懂，太认真往往伤最重， 到那个台，跟着夜歌入睡，感觉好幸福，好安稳。

变情人，再变朋友，祝我们快乐。 一首挺有意思的歌，叫《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天哪，这也太复杂了吧！可是没办法，两个人在一起常常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之后才会觉得珍惜，总会在变来变去间去触摸感情的味道，寻找真爱的真谛。但真的失去了又会怎么样呢？有人说，我会打听爱情的下落。如果你真这样想，这首夜歌送给你，它就叫听说爱情回来过。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 是感觉彼此，我只想这样， 唱歌给你听， 放歌给你听， 唱首歌给你。啊， 这里是夜歌。

习惯越